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爱情本身不会有味道，不甜不咸不喜悦不悲伤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放大镜，会让开心变得更开心，会让难过变得更难过，会让担心变得更担心，会让短暂变得更短暂。有时候不过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但是因为这个爱情的放大镜，却让我们欲罢不能，深陷其中。电影《重庆森林》的开场白说，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肩而过，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，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一个朋友或知己。可能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抵达不了的地方，罐头始终是要过期的，爱情会不会过期呢？ 伤的河是你带走唯一的我们，时间的车永远停在零点十分，我不敢问门外的人是不是别人，如果是 是甜蜜的，但是遇上分手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才更好呢？拒绝模棱两可的态度，直截了当提出分手，可能才是对对方的尊重，可能才会让对方不必陷入长久的痛苦当中。越成熟的人分手越决绝，对吗？ 曾在门外徘徊， 究竟的 有些东西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要及时放手。如果你去追跑了的东西，就像是用手抓月光一样，你以为用手抓住了，可是仔细一看，手里是空的。学会适当放手，也是人生课题。 最近你在说情绪变得低落，谁料今天这一个地方，我不应一个前来糊涂乱撞。原来你另有伴侣，和你共享音乐，爱我在看着你，唯有汽车声来，留在街中欣赏你目光，绝不匆匆进来，叫你不安，完全忘记了从前开心的地方，离弃我。

思念如果有气味的话，在节日的时候可能会格外的浓厚吧。节日的时候最难忘的画面是家里面厨房昏黄色的灯光下，家人温柔又忙碌的背影，看到爸妈面带满足的微笑，一盘又一盘的家常菜摆上餐桌，一阵又一阵家常菜的香气，可能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和家人一起忙碌的厨房。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

有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，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，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。 有的人的声音能够听得出他的性格，比如邓紫棋小小的身体却有一种性格很倔强的感觉，对吗？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，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